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子佑， 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张， 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曼山。 我在建成后的宾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Beijing 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本期节目由外语广播中心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制作。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Peter。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本期节目由外语广播中心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制作。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Peter。 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跳台滑雪简称跳雪，选手脚穿专用的滑雪板，不借助任何的外力，从起滑台起滑，在助滑跑道上获得高速度，从跳台的末端飞出，最后落在山坡上。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的飞行距离和那动作的完美情况来评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跳台滑雪。Ski jumping has been a key feature of the Winter Olympics ever since it made its debut at the inaugural Winter Games at Chamonix 1924. The competition has given us some iconic Olympic moments over the years, from Eddie the Eagle soaring through the air at Calgary 1988 to Robert Johansson's and his flying mustache, the sport of ski jumping always seems to deliver something special at the games. Ski, S-K-I, jumping, J-U-M-P-R-N-G, 合到一起呢就是跳台滑雪。跳台滑雪首次出现在1924年第一届夏蒙尼冬奥会上。那么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表达哈，第一届首届哈，我们没有用 first, 而用的是另外一个特别正式的一个词 inaugural, I-N-A-U-G-U-R-A-L, inaugural, 它的地点呢叫夏蒙尼哈 Chamonix, 第一次出现哈，我们学过这个表达，这个单词是 debut, D-E-B-U-T, 那么如果说首次出现呢，前面加一个动词 make its debut,make its debut, 那么今天呢由于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把这个 make 变成了 made its debut at the inaugural Winter Games at Chamonix, 那个时间呢是1924年。从那儿以后呢，跳台滑雪一直是冬奥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的项目。 fixture,F-I-X-T-U-R-E, fixture, 表示体育比赛的项目，前面得加一个 a key fixture, 非常重要的哈，关键的一个项目 a key fixture。 同时又讲到了多年以来哈，跳台滑雪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奥林匹克哈具有标志性的一些瞬间 iconic Olympic moments over the year, iconic 表示呢具有标志性的，比如说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iconic building。 那么今天讲到的是 跳台滑雪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具有奥林匹克标志性的时刻了 Olympic moments。 那比如说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第一个呢是1988年的卡尔加里冬奥会的空中翱翔的老鹰，他的名字叫艾迪 The Eagle Soaring Through the Air、当他做跳台滑雪的时候呢，他的感觉就像空中翱翔的老鹰。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罗伯特约翰逊，他有另外的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飞翔的胡子 Flying Mustache Flying Mustache。 所以呢跳台滑雪总在奥运会上能够呢给我们一些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些元素， Deliver something special at the games。 跳台滑雪呢起源于挪威，在1808年的时候一名叫做奥莱雷年的人穿了一双滑雪板，在一个小山上滑出了仅仅 9.5 米的距离。 The origins of ski jumping can be traced to Norway。 聊到起源，我们用这个词be traced to 一般呢用它的被动语态的这么一个语法be traced to Norway。 那么在1808年这个人奥莱雷年他穿了一双鞋滑雪板，他在一个小山上跳出的距离 modest 9.5 meter off a small hill on a pair of skis。 注意一下在 9.5 米的前面有一个词叫 modest M-O-D-E-S-T modest 这个词我们经常来形容一个人品质特别的好，特别的谦逊特别的谦虚。但是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表示非常的普通没有什么特色，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么今天他这个 9.5 米的距离的确呢对于现在来讲特别的普通不值得一提了。好，那么这个词 modest 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单词。比如说他们呢在一家非常普通的旅馆过的夜， They had spent the night at a modest hotel。 They had spent the night at a modest hotel。 第二个例句呢用的是它的 ly 副词的形式，这个国家上个月的国际的收支呢略有改善， The nation's balance of payments improved modestly。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跳台滑雪的一个发展的历史阶段。 But it wasn't until after World War I that people started to refine and invent new techniques in the sport. For example, Thule Thames and Sigmund Root are credited with developing the Kongeberger technique, which involved jumping with the upper body bent at the hips.A wide forward lean and with arms extended at the front with the skis parallel to each other. Austrian Sepp Bradels used these techniques with a great success in 1936, becoming the first person to break the 100-meter mark with a 101-meter leap.首先讲到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呢，人们开始改进这项运动，同时设计出新的一些比赛的技巧。 That people started to refine， 这里面有一个词 refine， 表示呢改进改良，让一个东西呢更加的精美 refine。 那么人们不断的改进这个项目，同时invent new techniques， 发明创造了一些新的比赛的技巧technique in sport。 比如说讲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图林塔姆斯和呢西格穆恩德鲁德发明了一个新的跳台滑雪的技巧，这个名字叫 Kongsberger technique。 他强调在跳跃的时候 which involved jumping with the upper body bent at the hips。那么在跳的时候呢，运动员他的躯干在前倾，另外呢双臂舒展前伸，滑雪板平行 upper body bent at the hips， 表示他的上身呢弯曲在哪儿呢？ hips 是我们的屁股at the hips。 然后呢 a wide forward lean， 身体呢前倾倾斜呢用的这个词 lean。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他的 skis 他的滑雪板呢 parallel to each other， 他的滑雪板一定要 平行，那么有了一个新的技术的话，奥地利的一位选手叫做塞普·布拉德尔，在1936年跳出了101米的距离，成为了首位超过100米距离的选手。好，那么看看这位运动员，他来自于奥地利 Austrian， 和这位选手成为了 becoming the first person break the 100 meter mark， 那么成为了第一个人跳出了超过100米距离的选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段里面的一个重点单词是 refine、啊、表示呢进一步的改良、啊、不断的完善。比如看第一个例句哈，油呢是经过提炼去除掉天然生成的一些杂质，我们可以说 oil is refined to remove naturally occurring impurities。 oil is refined， 油、啊、经过提炼加工、啊、用了这个词 refine， 注意一下用的是它的被动语态被加工、啊、被提炼。Oil is refined to remove naturally、啊、天然生成的一些 impurity、啊、purity 我们知道呢是纯的，那么前面加一个 impurity 表示不纯净的，同时再加一个 occurring、啊、合到一起呢 naturally occurring impurity 表示天然生成的一些杂质。第二个例句呢是汽车的制造商、啊、在不断的完善他们的设计， Car makers are constantlyrefining their designs. Car makers are constantly refining their designs. Ski jumping has been a part of the Winter Olympic program since the first game in Chamonix in 1924, when the men's large hill was the sole event. A normal hill competition was added for the 1964 Innsbruck Games, with the men's team large hill joining the program in 1988.The women's competition was only added in 2014, while the mixed team event is new for 2022.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其实我们就讲到了跳台滑雪啊，从1920年的这个夏慕尼首届的冬奥会就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但是当时只有一个哈。具体的比赛的项目就是男子大跳台这么一个项目。那么看一下男子大跳台的英文是The men's large hill， large 大这个词加一个 hill 山啊，合到一起呢就是男子大跳台。那么在1964年的因斯布鲁克的冬奥会上呢，又出现了一个个人标准台 a normal hill 正常这个词加一个 hill， a normal hill was added。另外呢在1988年、啊、出现了男子大跳台团体、啊、它的英文是 men's team large hillMen's team、啊、一个团队 Large Hill，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增设了一个新的项目，它是 The Mixed Team Event， The Mixed A Mix 混合加 ED、啊、The Mixed Team Event。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位于张家口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As a highlight of Zhang Jiakou's preparation for the Gam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ki Jumping Center, built halfway up the mountains in the Guyangshu area, has impressed visitors from home and abroad with spectacular architecture designs and post-games plans for tourism operation.它的地点、啊、位于山谷之间的、啊、古杨树场馆群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National Ski Jumping Center， 一个 National 国家的 Ski Jumping Center， 它呢是张家口奥运筹备的一个亮点 as a highlight。 它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一个是壮观的建筑设计，还有呢后奥运的旅游规划。首先看一下壮观的建筑设计、啊、architecture design， 前面再加一个形容词 spectacular 非常壮观的建筑 architecture， 然后这个 design 之后呢还有一个后奥运的旅游运营规划 post games。 在英文的表达里面，在什么什么之前我们会用 pre 表示之前，那么之后呢用这个词 post post。Featuring two slopes and located around 1,75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the center's S-type curve resembled the shape of Jade Ruyi scepters, a traditional Chinese ceremonial object, earning its nickname Snow 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啊，有两个赛道，这里面这个赛道呢用的是坡啊，山上的这个斜坡啊 slope， 它们的海拔啊大概在1750米左右。后面讲到了跳台的剖面与中国传统吉祥事物如意的 S 型的曲线啊特别的契合，因此被形象的称为雪如意。好，那么看看它的英文表达 The Sanders S-type curve 曲线哈 curve C-U-R-V resemble 相似哈非常的像 R-E-S-E-M-B-L-E the shape of jade 如意 scepter S-C-E-P-T-E-R jade 如意 scepter。 那么什么是如意啊，后面解释 a traditional Chinese ceremonial object about 40 meters above the ramps a circular lounge has been built on the mountain peakwhich will provide unique top-down viewing experience for spectators during the games. After 2022, the lounge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for sightseeing, leisure, and conference functions. 坡道上方大约40米的地方呢，建造了一个圆形的顶峰俱乐部，将在冬奥会期间为观众提供独特的高空俯瞰的非凡体验 unique top down 从上往下看的 viewing experience、啊、观看的一个非凡的体验，这个非凡呢我们用的是 unique、啊、与众不同的。那么在2022年以后、啊、它将向公众开放，提供、啊、观光休闲和呢会议的功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讲过的这段英文给大家呢再朗读一遍。Ski jumping has been a key feature of the Winter Olympics ever since it made its debut at the inaugural Winter Games at the Chamonix 1924. The competition has given some iconic Olympic moments over the years, from Eddie the Eagle soaring through the air at Calgary 1988 to Robert Johansson and his flying mustache. The sport of ski jumping always seems to deliver something special at the Games.The origins of the ski jumping can be traced to Norway, where in 1808, Ole Rye jumped a modest 9.5 meter off a small hill on a pair of skis. But it wasn't until after World War I that people started to refine and invent new techniques in the sport. For example, Thulin Thames and Sigma Rud are credited with developing Kongsberger techniques,which involved jumping with the upper body bent at the hips, a wide forward lean, and with his arm extended at the front, with skis parallel to each other. Austrian Sepp Bradl used this technique with a great success in 1936, becoming the first person to break the 100-meter mark with a 100.1-meter leap. Ski jumping has been a part of the Winter Olympic program since the first game in Chamonix in 1924, when the men's large hill was the sole event. A normal hill competition was added for the 1964 Innsbruck Games, with the men's team large hill joining the program in 1988. The women's competition was only added in 2014, while the mixed team event is new for 2022.As a highlight of Zhang Jiakou's preparation for the Gam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ki Jumping Center built halfway up the mountains in the Guyangshu area has impressed visitors from home and abroad with spectacular architectural designs and post-game plans for tourism operations. Featuring two slopes and located around 1,75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the center'sS-type curve resembled the shape of a jade Ru Yi scepter, a traditional Chinese ceremonial object, earning its nickname Snow Ru Yi. About 40 meters above the ramps, a circular lounge has been built on the mountain peak, which will provide a unique top-down viewing experience for spectators during the games. After 2022, the lounge will open to the public for sightseeing, leisure, and conference functions.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记者刘一奇、孙一鹏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刘一奇。我要介绍的冬奥项目是跳台滑雪。熟悉跳台滑雪的人都知道，这项古老的运动来自古挪威的一种酷刑， 相传古时的挪威统治者想出一种处罚犯人的刑法，就是把犯人两脚各放一块雪板，从有雪的高山往下推，让他自行滑下，当通过断崖的突处时，身体就会抛向空中，在落在山下后摔死。后来这种跳下滑雪的动作就逐渐地演变成现代的跳台滑雪运动。跳台滑雪运动由于跳台柱滑道的角度及跳起端的扬起角度等不同，加上气温、温度、风向、风力及雪质等自然条件的差异，跳雪的性能也就随之变化，因此跳雪比赛只有最好成绩而没有世界纪录。公元868年，挪威人诺尔海姆创造了飞行距离为19米的成绩，这也是世界第一个跳雪纪录。187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近郊霍尔门科伦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跳台滑雪比赛，观众达万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90年里，女性只能作为这一项目的看客，而不能正式的参与其中。为了这一刻，众多的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据理力争，终在索契圆梦。我要介绍的优秀运动员是中国跳台滑雪运动员常新月。常新月是吉林省通化人，七岁那年开始接触短道速滑，然而短道速滑的速度与激情并没有打动他。当他得知跳台滑雪项目要招人时，他便萌生了跨项挑战的想法。用他的话说就是，什么也没了解，全凭感觉，只是觉得靠两块板在空中飞行特别厉害，有冒险性。刚开始只是尝试尝试，没想到后来就很喜欢。在别人看来，这个举动有点不可理解，因为我们国家的短道速滑实力很强，产生了很多优秀的选手，而跳台滑雪起步晚，发展慢，距离世界高水平有很大的差距，短期内站在领奖台上的机会是很渺茫的。当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笑着说，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是很喜欢飞的感觉。两年后，虽然他没有获得参加索契冬奥会的资格，然而在他的心中已经种下了一枚种子，那就是一定要晋级下一届的平昌冬奥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常新月凭借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分站赛最后一跳的出色发挥，夺得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成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次闯入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取得历史性突破。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激动地说，希望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不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我们期待他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的赛道上能够取得好成绩。 大家好，我是冬奥小记者孙一鹏。随着冬奥会一天天的临近，各比赛场馆也逐渐完工，我最喜欢的场馆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因为跳台剖面与中国传统吉祥物如意的 S 型曲线契合，因此也被称为雪如意。如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寓意着事事如意，和乐融融。在崇礼赛区修建的所有场馆里，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作为我国首座跳台滑雪标准场地，雪如意建成两条赛道，度差分别为 136.2 米和 114.7 米。传统的跳台滑雪雪道是在山脊上堆土成型，而雪如意是架在山谷之间的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使用136根桩柱架起混凝土滑道，两侧有高山遮蔽，形成天然挡风屏障，让运动员在飞翔时避风，感受更好的比赛环境和更舒适的体验。但这依山设计的雪如意给施工带来了极大难题，施工单位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通过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终于制定出完美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未来除了可以举办世界高水平比赛外，在夏季也可举办音乐会等娱乐活动。2021年1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运动员训练演示，不断为他们点赞。教练人员告诉总书记，